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懂永远。 色的你，何时变孤寂？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，我忧郁的你，不许谁懂你。爱是什么？

什么好计较，不就是一转眼生命就要过去，想陪着你勇敢，陪着你骄傲，陪着你开心，陪你过青春。 曾经怀疑追寻有没有结局，就在刹那间动一点，